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64集， 蓝河把麦克风往上抬了抬，他好像知道宋福坦想讲什么，一眼不错地看着他。果然，宋福坦也看着蓝河，平静地道： 这个主角，我是在见到蓝河之后，以他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作为一个编剧，能够邀请到创作灵感来出演那个人物，我觉得幸运的应该是我。 他太幸运了，现在回忆起来，连那些误会都分外珍贵。 什么情况？宋福坦出柜了吗？ 为什么我首页一片孤手，比过年还热闹？都说宋福坦太牛了，这都可以。有人给我科普一下吗？他是顶着社会压力出柜了？ 今天鬼去首映礼啊，还没正式新闻，但传出来的消息，宋福坦发糖了吧？ CP 粉觉得四舍五入等于出柜？ 不不不，不是四舍五入，八九不离十。他在首映礼上纠正别人，说鬼去的主角就是他照着蓝河写的，没正式见面前、可能是看过作品，不知道这是谁，就无法自拔了。后来终于遇到本人，然后狂追啊，不是，哈哈，终于请到本尊来出演主角。我不是粉啊，但我就问你，这是不是真爱？ 是。 啥意思？所以不是蓝河去竞争鬼去男主，他就是原型，宋福坦请他出演的，所以宋福坦当初才说没有竞争，蓝河就是唯一的主角。 我去，是这个意思？我们玄光老师也太牛了吧，找歪歪对象，哼，请来出演，追星大成功。哎呀，谢谢谢谢，有磕到有磕到。 业余写手居然有点理解，真的太幸运了吧。 CP 属性大改，玄光老师变了 ORD。 那他还不给主角安排恋爱线，是我想那个意思吗？ 刚上线有点被糖磕到，是我没睡醒吗？我一个粉做梦都不敢做这样的梦。 现场的大家因为直面宋福坦的话，比听转播的网友更受冲击。爆完蓝河就是原型后，宋福坦在主持人的追问下还三言两语说了故事，他是早就在未正式见面的情况下就被蓝河激发了灵感，后面认识了才各种主动邀请他参演。宋其云也蔫蔫地表示，没错，一开始这个项目都不一定拍，因为没有邀请到蓝河，宋福坦是不会同意拍摄的。即使非 CP 粉的和平哥在听完宋福坦这样说又和蓝河对视后都想哭了，如果这还不算爱，哈，哥哥真是太厉害了，没见面就把大编剧迷得七晕八素，为他写本子非他不可。要不是宋福坦亲口说即使他盖章过蓝河是唯一的选择，谁敢吹出去我觉得宋福坦就是以蓝河为原型写的本子也会被嘲笑异想天开，真以为你家蓝河魅力无限隔空迷人是吧？一时无论是 CP 粉还是单纯的演员粉，都因为宋福坦的真情独白激动了。 所以宋编也是和平哥， 而且是最早的那批吧，比我们粉的都早， 毕竟剧本要写很长时间，推算一下就知道了，那时候蓝河还毫无名气。 哎呦，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不愧是玄光老师啊，眼力惊人，我不如他。 台上的主持人很有专业素质，明明自己也吃惊的张大嘴巴，但很快还是追问下去，并转而采访蓝河。 原来幕后故事这样动人，雪光老师真的很深情了，蓝河老师听到他这么说是不是也很感动？ 他带着调侃的语气，明显就是很懂这俩人之间的 CP。 蓝河笑了一下， 还好吧，因为私底下已经听他说过更深情的。 主持人无语，他差点失态，幸好台下已经传来大笑尖叫加口哨声，都觉得蓝河这波配合的真好，节目效果满分。唯有宋其云受邀一同来的陈星阳之类的知情者露出了一言难尽的神情。 哎呀， 你们就光明正大的秀吧。 应该说不愧是编剧嘛。那还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吗？给大家复述一遍。 主持人问宋福谭，宋福谭回答， 不能。 是不能而不是不记得。主持人当然不敢太逼宋福谭，讪笑， 看来是蓝河老师独家消息啊。那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萧雨谦老师的感受。 镜头一下挪到了萧雨谦脸上，萧雨谦一时尴尬，不知道说什么。现场媒体和观众笑到眼泪都快出来了，觉得这个主持人真是又懂又皮，上半句还贼会，下半句不是一刀扎了萧雨谦的心吗？气氛被他煽动到了顶点。唯一让少数人有点奇怪的就是，在他们起哄或者尖叫之时，总觉得耳畔有若隐若现的嘶嘶声，也不知道是哪里漏气了。萧雨谦捂住脸， 哎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被闪瞎了。 现场观众还是大笑，他也很配合。在这样的气氛下，后面几个采访问题都没人上心了。好在也是结尾，大家可以等待影片正式开始，见识一下弗兰明哥的定情之作了。鬼去带着荒诞不经的色彩，主角进入鬼的世界，乍看上去和人间没有什么区别，倒是他自己带着森森鬼气，面容可爱，行事能把鬼也吓一跳。到底谁是人，谁算鬼呢？在这个鬼神的世界中，似乎有着好几层掩饰，真与假，生与死，现实与虚幻，鬼神与人，组成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故事线本身并不晦涩，以人开始，以人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主角杀过鬼，也试了神，有让人觉得悲哀的配角，也有令人深思的留白。全篇色彩较为灰暗，唯独蓝河身上有着点点明亮色彩。最后大战弑神时，更是一身红袍，充满了热烈反叛之感，很像蓝河穿着判官服的样子。虽然宋福谭是以蓝河为原型创作的主角，也可以从故事中看出编剧对主角的偏爱，设计的台词情节全方位展现了主角，或者说蓝河的魅力。从嘴炮到打架，他骂人时台词让人很是过瘾，斗殴时又帅得过分。当然，这些都是需要宋其云这个导演调度好的，大小高潮情节都酣畅淋漓。放映结束后，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很多人看完才注意到，从头至尾主角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一遍看下来让人觉得有些暗喻自己应该忽视，很想回头再看一遍。另外，虽然宋福谭是幕后，名字只出现在片头片尾，但是听了他之前的话再看这部影片，总觉得整部电影都是宋福谭的告白，否则这主角怎么这么迷人呢？这绝对是带着强烈情感创造出来的角色，完全对上了宋福谭的真情告白。最重要的是还不让主角谈恋爱，恋爱戏份都交给了萧雨谦和于萌萌，这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呢？首映礼结束后，电影受到观影媒体和观众盛赞，因为宋福谭的话，口碑和话题都算是爆炸了。媒体们都凑热闹，报道一些网友催促弗兰原地结婚之类的新闻。网友们不管是不是 CP 粉，围观的时候一个个舞得和柳十三一样，点映这两天基本是场场爆满。还有人目睹了道士去电影院，说明鬼去也许火到道门了。正式上映是15号的凌晨，蓝河也和宋福谭约好了一起偷偷去电影院看，票都不用买，离魂去看还免了被发现。放映前蓝河也没完整看过，首映礼时蓝河他们这些主创都是从侧面看的，还得注意观众的反响。后头两天又有宣传要跑，看得不是很舒坦。所以呢，蓝河想和宋福谭单独去电影院专注地看一遍这部意义非凡的作品。前夜蓝河都收拾好了， 电影还有几个小时，抓紧时间 去城隍庙拿资料，然后你们带着资料回家，我俩转道去电影院。 柳十三气道， 为什么不带我？ 蓝河一愣，你这么理直气壮的语气，差点以为你占理了。 那天在首映礼现场，柳十三就磕糖磕得差点打结，但是糖这种生命必需品怎么会嫌少呢？对于他们要单独去看电影的行为，柳十三表示强烈谴责。走了，蓝河哪管柳十三，反正到时候他们甩开这条蛇就走。一行离魂到了都城隍庙，蓝河没去过几回，而且都是为了借道阴司，从未进去。接近那儿的时候，宋府谈道， 都城隍庙有数百年历史，从前它的庙会在旧京很出名，从明清到民国，每逢庙会百货云集，城隍巡街，文武相会齐聚。这地方是闹市口的大街，去往都城隍庙的必经之路，沿街都是商贩。因为庙会上时有地痞流氓滋事，所以有句谚语叫闹市口常闹事，太平桥不太平。 如今的都城隍庙在原有遗址上修缮一新，最近更是得到了一笔捐款，重塑金身神像，也请了专门的管理人员，甚至有了香会。所以虽然是夜晚，但庙门打开仍有人进出烧香。仪门楹联上写着，人心莫高，自有生成造化，事由天定，何须苦用机关。在大门口就有庙里的同行阴差看到了蓝河他们，上前一一行礼。 哎呀，来爷这是有何贵干？ 哦，我调些资料。蓝河道，最近阴司修编些文书。阴差点头， 还需等等呢。如今咱们都城隍庙的章程很严格，文书借调要安大人用印，但这会儿安大人出巡，按照路线午夜子时左右才会禀辞回乡返回本庙，您急不急啊？急的话我遣人去寻，最近城里也没有什么大事 啊。应该来得及，我零点看电影，在那之前弄完就行。 蓝河道，京城历代城隍有什么文天祥、徐达、于谦，都是古代的名臣，阴魂不死而为神。现任的安大人上任不到十年，但把破旧的都城隍庙收拾得井井有条，整理文书比以前有规矩多了。牢里关押着寻衅犯事的恶鬼流魂，这不还出去巡查管辖地界。阴差应了声， 啊，那各位先坐吧，吃些香花水果，我把资料准备好了，等大人回来用个印，不耽误事儿。 他把蓝河一行引进去，只见大殿门口又有一联，谁毁谁誉，逝者如斯夫，不仁不智，孰之而已矣。又有些匾额写着，善报恶报，迟报速报，终须有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以及阴至下民等等字样，这些都是信众送的。 夜里香客少了许多，蓝河竟看到余杭家父子，身边还带着瓜二真人。余杭家和他父亲正在烧香祭拜，他俩是看不到蓝河的，而瓜二真人也跪坐在一旁的蒲团上，两只爪子握着，喃喃念道， 希望城隍爷保佑，保佑我女儿进蓝家。 蓝河无语。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